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青藏高原那片原始生态环境保存最完美的地区可可西里，生活着一群精灵，他们就是藏羚羊。随着陆川拍摄的电影《可可西里》在全国公映之后，藏羚羊的生存问题逐渐受到更多人的关注。那么藏羚羊的特性是什么？为什么它们只能够生存在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它们最大的天敌又是什么呢？欢迎走进本期的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自然之谜单元中，就让我来为您解读一下奔跑在可可西里上的藏羚羊。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在苍茫的青藏高原北部，蜿蜒着巍峨的昆仑山脉，那里有终年积雪的高山，纵横的河谷，广阔的高原，草甸和荒漠。或许对于咱们人类来说，高寒缺氧以及变化无常的气候，这里是绝对难以生存的。但是这里却是藏羚羊们的乐园，它们成群结队地在高原的蓝天下优雅地掠过，使这片所谓的生命禁区生机盎然。藏羚羊又称长角羚，是偶蹄类牛科，属哺乳动物。雄羊黄褐色到灰色，腹部白色，额面和四条腿有醒目的黑斑迹。雌羊纯黄褐色，腹部白色，无角，寿命一般不超过26岁。而藏羚羊是世界上生活在海拔最高处的有蹄类动物，是青藏高原上特有的物种之一。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青藏高原第三纪地质抬升年代之后，历经青藏高原上的风雨沧桑，繁衍至今。长期的自然选择，高原恶劣环境的锤炼，造就了藏羚羊这样一个集各种优秀基因于一身的特色物种。高原上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尤其是在冬季，天寒地冻，最低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下。但是对藏羚羊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它们会在入冬前长出一层厚厚的绒毛，足以抵御严寒。藏羚羊的鼻腔特别宽大，肺活量很大，血液当中血红蛋白的含量高，比较适应高原生活。而它们对食物的要求很简单，匍匐水柏枝、棘豆、苔草和一些蒿属植物都是它们的美味佳肴。一般来讲，许多动物在海拔6000米的高度，不用说跑， 就连挪动一步都很困难。而藏羚羊在这一高度上可以以60公里的时速连续奔跑1小时，瞬间时速可以达到120公里，连猛兽也是望尘莫及的。于是它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昆仑山的主人，高原的精灵。近年来对藏羚羊的研究揭示了它们一些有趣的生活习性，而他们的这些生活习性又体现了藏羚羊适应自然环境、保持种群优化的奇特能力。藏羚羊有迁徙的习性，而这个习性是由他们的繁殖习性所决定的。藏羚羊的发情期有1个多月，在11月份的中旬，高原的精灵们开始谈情说爱。雄性的风采、气质、勇敢及阳刚程度直接关系到它能吸引到多少雌性。多数情况下，一只雄性藏羚羊可以吸引到6到7个雌性的青睐，魅力十足的雄性则可以征服多达30个雌性，少的也有1到2个，当然也有1个都没有的孤家寡人。从12月中旬起，雌藏羚羊们也开始为情所困，它们不愿吃草，当雄藏羚羊追赶自己的时候，也不像当初那样拼命的逃跑，而是停停跑跑，半推半就。雌藏羚羊一旦进入发情期，就再也不跑了，而经常回头深情地张望自己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还不时翘起尾巴不停地摇晃。有趣的是，科学观察发现，大部分的交配行为发生在农历15月圆之夜，难道他们也喜欢选一个花好月圆之夜入洞房吗？雄羊在整个交配期内很少进食，交配结束之后开始悠闲地补充消耗的能量，而雌羊的任务才刚刚完成了一半，他们必须四处寻找草场，拼命进食，熬过漫漫严冬，为产羔期的长途迁徙积蓄能量。每年的5月份到7月份，雌性藏羚羊群体将开始一年一度的产羔迁徙，它们要从气候和环境较好的昆仑山北部山区，经过长途跋涉，翻越高山，渡过大河，历经千难万险，向西部伏牛山谷地和乌鲁克苏河畔汇集，最终到达昆仑山区穆兹塔格峰北部的兔子湖产羔地。它们之中约1/3怀有身孕。 高原上的精灵，顽强中带着灵性，突如其来的杀戮让他们的世界不再安宁，但是他们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他们仍以最美的姿态生存，更带着这种顽强走进奥运五环，成为福娃莹莹。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高原精灵，奔跑在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藏羚羊产崽地的气候变化莫测，有时一天之内会同时出现暴雨、冰雹和降雪等天气，空气寒冷干燥，给藏羚羊产崽造成了困难。雌性藏羚羊在临产时会选择一个背风向阳、干燥的半坡或平摊作为产房，但是有时也难免把小羊羔产在冰天雪地里。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刚刚出生的小羊羔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刚刚出世的羊羔生命力很顽强，咕咕坠地之后就立刻能够蹒跚站立，大约3天以后，小羊就可以跟随妈妈快速地奔跑，这时自然界里的天敌就很难再捕猎到它们了。在产羔地，藏羚羊羔的天敌主要是猛禽还有狼，羊妈妈非常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旦发现威胁，立刻会用行为语言警告自己的孩子趴在地上。小羊利用自己的保护色不被敌人发现，母羊自己积极把敌人引向与小羊相反的方向，直到他们摆脱威胁，再回到小羊身边，带领小羊一起逃跑。7月初，产羔完毕的藏羚羊群开始携带羊羔返迁，按照原来的路线返回他们原来的栖息地，开始全新的生活。小羊羔也跟随妈妈往返迁徙，并且牢牢记住路线。 雌性的藏羚羊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将迁徙这一奇特的行为世代相传下去。说到这里，你也许会问，为什么藏羚羊要选择自然条件如此恶劣的地方产崽呢？确切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据专家分析，可能是因为长途跋涉能够使母子健壮，又因缺氧，食肉类动物少，可以躲避天敌，在恶劣环境中生产，产下的羊羔一经出世就会经历风雨，成长起来必定非常的强壮，使它在出生时就进行了一次自然淘汰选择。优胜劣汰是世间万物的生存法则，正是青藏高原恶劣的自然条件造就了藏羚羊这一高原上的精灵，但是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物种却正在面临着灭绝的危险。1990年，藏羚羊的数量大约为100万只，1995年下降到7.5万只，这主要是源于一场在服装行业的新潮流，却将高原精灵们推向了死亡的边缘。藏羚羊浑身是宝，其纤细柔软的绒纤维被称为软黄金，用藏羚绒制成的沙图式披肩在国际非法贸易中十分走俏。尽管印度历史上有使用沙图式披肩做嫁妆的风俗，但是西方时尚界对沙图式的追求是直接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盗猎大幅度上升的原因。每年估计有20000只藏羚羊因为沙图式的原因被猎杀，藏羚羊角在传统医药市场上也有销售。1992年，青海至多县委为保护和开发可可西里的资源，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至多县县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任第一任书记。他说，干这样的事业一定会死几个人，如果是那样，我愿意第一个死。1994年，他和另外3名成员抓到18名盗猎分子，结果那些混蛋把一名队员打昏之后抢走了武器，并且在前面把车排成一排，就等索南达杰一过来就开始用枪扫射，这也是他们用来射杀藏羚羊的方法。结果索南达杰被子弹打穿了大腿动脉，在可可西里流干了他的最后一滴血。索南达杰牺牲后，他的妹夫扎巴多杰主动请求辞去人大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继任了野牦牛队第二任队长。在扎巴多杰也离开人世之后，他的儿子又站了出来，延续了父亲未完成的事业。从此可可西里有了忠实的守护卫士，从1998年初带领队员在无人区向盗猎分子打响了第一枪开始，这些守护卫士们就与藏羚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起初他们没有办公地点和车辆，20多名反盗猎队员当时就挤在租来的2间房子里，条件的简陋并没有阻却队员们的反盗猎决心。每年他们都要在4.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核心区内巡逻十几次，每一次少则1周，多则半个月，一般都是带着水和干粮步行走进可可西里的深处再走回来。由于装备不足，巡山队员在生命禁区里时时刻刻面对着死亡的威胁。2001年6月，在一次特别追捕行动中，可可西里主力行动组的7名队员只有1支枪，而盗猎分子却有3支枪。行动组连续追踪了5天5夜，终于在可可西里腹地藏羚羊产崽的必经之路截住了这个武装盗猎团伙。疯狂的盗猎分子向队员开枪射击，反盗猎队员冒着生命危险与盗猎分子展开周旋，最终将其制服。在无人区巡山，不仅要克服高寒、缺氧等困难条件，而且要学会忍受难熬的孤独寂寞。保护队员们在天寒地冻的保护区内风餐露宿、爬冰卧雪，有时甚至一天吃不上一顿饭。由于长期在冰天雪地，很多队员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心肺疾病。高原精灵藏羚羊正是在这批守卫者的悉心呵护下，以它特有的速度坚韧继续诉说着生命禁区的神奇和壮丽， 而这些藏羚羊的守护者们也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悲壮的挽歌。 他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他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解读大自然神奇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自然之谜单元中，我们一同来解读高原精灵藏羚羊。其实藏羚羊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曾经有这样一则故事感动了许多人，故事发生的年代距今已经很久远了，那个时候枪杀和乱逮野生动物是不受到法律的惩罚的。当时经常跑藏北的人总是能够看见一个披肩长发、留着浓密大胡子、脚蹬长筒藏靴的老猎人在青藏公路附近活动，那只磨得油光闪亮的叉子枪斜挂在他身上，身后的两头藏牦牛驮着沉甸甸的各种猎物。他无名无姓，云游四方，朝别藏北雪，夜宿江河源，饿时大火煮黄羊肉，渴时喝碗冰雪水。猎获的那些皮毛自然会换来一些钱，他除了自己消费一部分外，更多的用来救济路遇的朝圣者。杀生和慈善在这位老猎人身上共存着，促使他放下手中的叉子枪，是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之后。应当说那天是他很有福气的日子。这一天的大清早，老猎人从帐篷里出来，伸伸懒腰，正准备喝一碗酥油茶，突然他瞧见两步之遥对面的草坡上站立着一只肥肥壮壮的藏羚羊。老猎人眼睛一亮，沉睡了一夜的他浑身立即涌上来一股清爽的劲头，丝毫没有犹豫，就转身回到帐篷，取出叉子枪。猎人举枪瞄准了，奇怪的是那只肥壮的藏羚羊没有逃走，只是用乞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着他前行两步，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与此同时，只见两行长泪从他眼睛当中流了出来。老猎人心头一软，扣扳机的手不由得松了一下。藏区流传着一句老幼皆知的俗语，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鼠，都是通人性的。此时藏羚羊给他下跪，自然是求他饶命了。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怜悯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只见他双眼一闭，扳机在手指下一动，清脆的枪声响起，那只藏羚羊栽倒在地，倒地后仍是跪卧的姿势，眼里的两行泪迹也清晰地流着。那一天老猎人没有像往日那样当即将猎获的藏羚羊开宰扒皮，他的眼前总是浮现着给他跪拜的这只藏羚羊。他有些蹊跷，藏羚羊究竟为什么要下跪呢？这在他几十年的狩猎生涯中是唯一见到的一次情景。夜里躺在地铺上的他久久难以入眠，双手一直在颤抖着。次日老猎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那只藏羚羊开膛扒皮，而他的手仍在颤抖。腹腔在刀刃下打开了，老猎人吃惊地叫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中静静卧着一只小藏羚羊，它已经成型，但是已经死去。这个时候老猎人才明白为什么藏羚羊的身体肥肥壮壮，也才明白为什么他要弯下笨重的身子为自己下跪。他是在求猎人留下自己孩子的一条命啊！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无比神圣的。 当天，老猎人没有出猎，他在山坡上挖了一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同他没有出世的孩子掩埋了。从此，这名猎人在藏北草原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无独有偶，还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也同样表现了藏羚羊的母爱感天动地。有个盗猎分子在山上发现了一群藏羚羊，就在他开枪准备射击时，羊群发现了险情，很快向远处逃散。猎人举枪射击，体格健壮的藏羚羊跑在前面，把小一点的羚羊扔在了后面。追到一个峡谷时，其余的藏羚羊都纷纷纵身跳了过去，只丢下一对母子。盗猎者很快追上了落在后面的母子俩。藏羚羊的弹跳能力是很强的，速度快的时候它们能够跳数丈远，还没有完全长大的小藏羚羊跳不了那么远。很显然，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它要不就是跌入深谷摔个粉身碎骨，要就是落入盗猎者手中，而母藏羚羊则足以跳过峡谷逃生。盗猎者紧随其后追击，快追到峡谷尽头时，母子俩同时起跳，但是弹跳的那一瞬间，母亲放慢了速度，几乎只用了和小藏羚相当的力量。母亲在半空中先于小藏羚羊下降，小羚羊却稳稳地踩在母亲的背上，以此作为支点，第二次起跳，顺利地逃到了对面的峡谷。而他的母亲却无力第二次起跳，落入深谷摔死了。这一幕让盗猎者震惊了，他跪倒在地，含着泪将罪恶的枪扔进了山谷。2008年的8月，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本届奥运会的吉祥物之一福娃银铃，就是采用了藏羚羊为原型。而藏羚羊究竟是如何走进奥运会五环的呢？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在申请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活动中，藏羚羊以其生存环境、生理特点、性情品质、历史文化、生物研究等方面展现着其独有的魅力。首先，藏羚羊具备更高、更快和更强的奥运精神。藏羚羊生存环境相对其他竞选的动物来讲具有更高的优势，同时也体现了奥运会上运动员们取得高难度、高水平运动成绩的期望和对高科技奥运的期盼。象征29届奥运会将使我国和世界体育运动走向新的高峰。在更快方面，藏羚羊堪称动物中的运动健将，身体结构完美，坚挺的 V 字形犄角象征着胜利。在高海拔地区，藏羚羊能以每小时70至90公里的速度驰骋奔腾，上千只藏羚羊飞奔时尘土飞扬，巍巍壮观。在更强方面，藏羚羊在人类和许多动物无法生存的恶劣环境中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多少年来，藏羚羊群体养成长途迁徙产崽的习性，由于迁徙路线长达数千公里，在沙石、冰渍中藏羚羊的蹄子经常会被磨破，但是它们从不会放弃跋涉，而是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疼痛，用流着血的蹄子一步步走向新生命和新希望的天堂。藏羚羊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象征着我国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吃苦耐劳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藏羚羊符合奥林匹克的和平精神。藏羚羊虽然体格健壮，但是它们性情温顺，从不伤害任何动物。作为群居性很强的一个物种，藏羚羊具有互助友爱的品行。在长途迁徙过程中，体格强壮的个体在前在后呵护着羊群，过河时强壮的有经验的个体先行下河，为其他个体领路，直到所有个体全部通过。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正是奥林匹克和平精神的体现。值得一提的是，藏羚羊在迁徙途中沿着固定的路线行进，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近几年来，在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国学热，人们又开始重新关注起我们的传统文化，开始研读那些经史子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今儿的经典名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与国学有关的传统相声讲四书。一般来说呀，国学指的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就不仅仅包括诗词歌赋、经史子集，像医学、戏剧、书画、星象、术数等，都属于国学范畴。下边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常贵田、王佩元合说的相声小段，细说国学。 您这学问大，诸子百家您全研究。 当然了， 真没想到啊，学者。 咱可以探讨探讨。 不敢啊，跟您就是学哪个？ 不 探讨， 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 我问问你啊， 您 大家有知道的也可以说啊， 那是 互动啊，也研究。 是 孔子 啊， 知道吗？ 那知道啊，姓孔，名丘，字仲尼，山东曲阜人。 对 对了吧？ 哪年生人？ 哪年生的？这在座都知道。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 活了多大岁数呢？ 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 对， 老话传说了，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就这么来的。说的对吗？ 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60了。 好好活着，好好活着，阎王还不叫你呢。没事啊， 跟我这儿联系。还说孔子 啊，说孔子，孔子有多少学生？ 这还用问吗？3000弟子。 3000徒弟子。 哎， 完全正确。3000徒弟当中，有多少在职的，有多少下岗的？ 那年头有下岗的这么一说吗？ 这就是研究的新课题。 您研究出来了。 那时候虽然没有这个词儿，不管在什么社会什么时代都有这种现象存在 啊。那今天要跟您讨教一下。 可以可以。 您说 啊， 这3000徒弟里有多少在职的，有多少下岗的？ 他的书写得非常清楚，有72个下岗的。 您从哪儿根据呢？ 3000徒弟子。 对呀、啊、 这是上句。 是 还有下句呢。3000徒弟子，72贤人， 是这么说。那怎么 么下岗啊？ 闲人嘛，闲人就是闲着待着没事儿，在家下岗了。闲人，闲人，72，闲人下岗的。 哦，这闲人是没事儿干下岗。 哎， 朋友，您听着可够新鲜的。 当然了，这是 高人呐。 好， 我接着您。 还有问题？再问问你。哎，在72位闲人当中，有多少结了婚的？有多少没娶媳妇儿的？说， 这就更不知道了。 还吹呢？还说他自己知道？ 不是，就这确实不知道。 跟大家探讨。 您知道 72位闲人当中，30个结了婚的 啊， 42个没娶媳妇儿的。 42个打着光棍的， 完全正确。 您有根据吗？《 论语》里写的清楚。 哪句呀？ 童子六七人。 哎，有这句。 童子什么意思？ 童子就是小孩啊。 童男子吗？ 对呀、啊。 没结婚的吗？ 42个，怎么出来42啊？ 童子六七人 啊， 六七42也。 哎呀， 哎， 您这国学里还有乘法呢， 你这就长学问了，不是？你看， 还真是。你看， 我再问问你， 啊， 孔子最喜欢什么？ 您说 他就是著书立说，教徒弟， 那是工作。 您说什么？ 他的性格最喜欢什么？ 业余爱好。 最喜欢的，按书上的记载 啊， 最喜欢听相声。 您得有根据。 当然有 了。您说是根据，《 三字经》写的非常清楚， 哪句？ 性相近， 有这句。 性相近， 嗯， 就是他的性格与相声接近。 性相近跟说相声多接近。 对呀、 啊， 为什么他写了《论语》了？ 为什么著书写《论语》啊？ 不不不， 什么？ 往深层研究一下。 深层是什么呀？ 《论语》就是相声。 《论语》是我们相声， 当然了。 怎么讲呢？ 这《论语》嘛， 啊， 相声 啊， 是语言的艺术吧？ 那是啊。 你说一句 啊， 我说一句吧、 啊。是是是。 你说完了，我说一句，我说一句完了，你再说。 啊， 俩人这么轮着说， 啊 《论语》嘛。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到我们今天要为您带来的这段讲四书，是相声中批讲类的作品，朋友们对于四书都不会陌生。它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四部儒学经典著作的统称。不过讲四书这个段子其实并不是围绕着这四本书的内容进行批讲的，因为相声的创作和表演必须要考虑到观众的认知能力。如果选择那些晦涩难懂的词句啊，一来演员表演起来有困难，二来观众也不好接受啊。所以呢，在讲四书这个段子里，实际上是分别选择了《三字经》《诗经》《论语》中的名句来进行歪批歪讲，尤其是对于《三字经》中的人之初和《诗经》中的关关雎鸠的批讲设计的相当巧妙，通过两段杜撰出来的故事来翻抖包袱，可谓是相当高明。那下边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段风趣幽默、耐人寻味的传统相声《讲四书》，表演者是相声名家马静博和黄宗民。 我呀， 啊， 很羡慕你呀。 羡慕我什么呀？ 我就看你走道啊， 啊， 多利索啊！ 我比您年轻点儿， 我不行。 哦， 最近呢，我走道啊不利索。 哦，岁数大了，腿脚不方便。 啊，我不是那么回事 啊， 不是那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我身上带的东西太多了。 嗨，您这个岁数出来就别带这么多东西了。 哎，啊，带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都是书。 嗨，出来溜达溜达吧，书撂在家里就得了。 撂不了啊。 怎么撂不了呢？ 我走到哪儿都得带着。 你干嘛都带着它干嘛？ 我念的这书啊， 啊， 全在我肚子里装着呢。 哦，那这么一说，您这肚子里头全是学问呢。 哎，没别的，都是书。 这里头都是书。 哎， 都有什么书啊？ 呵，我念了一肚子五经四书。 哦， 全满了。 嘿，那这么说，您肚子里还真有这么两部书。 哎，什么叫两部书啊？ 啊， 一肚子书呢。 一肚子书 啊？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一开蒙还念那三本呢。 那一开蒙念什么？ 你看 哪三本？ 过去念私塾嘛，念三本书，就是眼不前的，就 哪三本书？您说说。 就那眼不前三本书嘛，你看 这叫什么？ 三字片、百八景、薄脆饼。 那什么什么？ 不是薄脆饼，江米条。不 怎么出来江米条呢？ 这个三字片、百八 景、 百 三字经 啊， 百家姓，千字门，对吗？ 对呀，你也念过。 嗨，开蒙啊，都是念这三本书。 对对对，那阵就念这个 啊。念完这三本之后呢？ 那就是念四书五经吗？ 对了，先念四书。 四书， 四书是《学庸论孟》。 对， 对吗？ 《学庸论孟》。 先念大学。 哎，对。 念完大学之后呢？ 就念小雪。小雪完了，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吗？ 黄历啊。 黄历我也念了。 那黄历怎么念呢？ 好听极了，正月大，二月小，三月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数来吧，我这不对， 不是 念完了大学呀 啊， 念中庸 啊，对对对，念中庸，对， 哎，念完中庸以后呢， 那就是念那不中庸。不中用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 越念越笨蛋是怎么着？ 不是中庸啊，对对，中庸， 哎，对呀，中庸， 对对对， 中庸念完了以后呢， 啊、 念《论语》， 哎，对，《论语》我念了，念了，《 论语》也念了， 念了念了， 先念上轮， 哎，上轮。 然后念下轮， 对对， 念完下轮之后， 又是念火轮，火轮军舰。飞机大炮，这 就要开仗了，又是吧？ 啊，上轮 不对， 上轮下轮呢？ 上轮下轮那是《论语》 啊，对。 念完《论语》是念孟子， 念孟子我念了。 孟子也分上孟下孟， 哎，对对对对， 先念上孟，后念下孟， 哎， 念完下孟之后呢， 那就念做梦， 就 念做梦就睡觉说梦话， 《学庸论孟》 对， 这么四部书 我都念了， 这叫四书， 哎， 念完四书之后呢？ 五经了， 念五经， 对呀、啊， 对，《诗书易》《礼春秋》 行，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哎，先念诗经， 诗经， 然后再念书经， 书经， 念完书经以后呢，念易经， 念易经， 念完易经呢， 就念二经， 嗯， 二经完了，三经、四经、五经就天亮了， 他又来了又，哪儿的事儿啊？ 易经有易经没二经，对不对？ 哎，念完易经以后啊，念礼记， 哎，念礼记， 念完礼记呢， 念腰窝，念完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呢就念肋条， 他这买牛肉来了，合着。 哎，礼记什么？ 不是那么回事儿、 啊。 念完礼记，念春秋嘛。 对，诗书易礼春秋。 哎， 这全念了， 这么叫五经。 哎，对对对。 您要是这些书都念过， 啊、 那学问一定是不小。 不敢说学问大， 是吗？ 反正我都啊背得滚瓜乱熟。 啊，那不简单。哎， 嗯， 我呀，有这么两句不明白。 哎，哪点不明白？你尽管说啊。 我向您请教请教。 哎，可以可以。 三字经里 啊， 啊 有这么两句， 哪两句啊？ 叫称五代皆有由，这句怎么讲您说说。 这称五代皆有由啊， 对， 没法讲。 这怎么没法讲啊？ 你把字念错了，我怎么讲啊？ 哎，我哪个字念错了？ 那正说是称五代皆有由，这就有讲了。 哦，抽五代皆有由。 哎，对喽。 那这怎么讲呢？ 这就是说呀，抽五代，旱烟袋，旱烟袋你懂不懂？ 烟袋锅子。 哎，对。 那怎么回事？ 说这个旱烟袋呀， 啊， 一连气儿抽够了五代，那烟袋杆里啊， 怎么样？ 就有烟袋油子了。这叫抽五代皆有由。 哦， 明白吗？ 那要抽六代呢？ 抽六代不行。 怎么不行啊？ 火太大了，刮杆儿就裂了。 嗯， 抽六代接裂杆儿。 呀，那要抽四代呢？ 抽四代不行啊？ 也不行。 他本来是抽五代的瘾呢。 嗯， 抽四袋它不过瘾呢。 那怎么办呢？ 嗯，还得加一颗烟卷儿。抽四袋加烟卷儿。 我还真头一回听说。 哎，这你得会念。 怎么念呢？ 抽五袋接有油，抽六袋接裂杆儿，抽四袋加烟卷儿。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你就这么给人讲三字经啊？ 怎么了？ 那像话是这么讲吗？ 怎么讲？ 怎么讲啊？ 你说怎么讲啊？ 称五袋皆有油。 是啊， 那五袋指的是梁唐晋汉周这么个五袋，皆有油那是皆有根油，还烟袋锅子呢？什么词儿这是？ 你这都是胡说。 我胡说？ 我这是正根儿。 你看他这倒是正根了， 本来嘛， 我 没见过你这样的， 啊， 半截腰插杠子， 这 来那么两句，这我能讲得明白吗？你要打头讲，哎，讲得明白，你听得还清楚，那多好啊！ 我打头讲，您就能给讲好了。 有半截来那么两句的吗？ 行行行，这回啊，咱打头讲。 哎，对了， 行 不行？您听， 这三字经一开头嘛，人之初， 对， 性本善， 嗯。 性相近，习相远。 嗯， 狗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哎，您就给我讲讲这几句怎么样？ 那可以。 您先说说。 行，讲讲 这个人之初什么意思？ 人之初 啊， 这句就甭讲了。 怎么不讲了呢？ 这讲什么劲儿啊？你说 这不讲，我怎么能明白呢？ 这你还不明白？ 那是。 人之初嘛， 说说吧， 这都告诉你了，人之初 啊，什么意思？ 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呢， 啊， 他叫之初， 啊，有个人叫之初， 哎，名字就叫之初，人之初。 那性本善呢？ 性本善呢？ 啊， 哎呀，这书排版给排错了吧？ 排版错了， 应该是本性善。嗯 哦，应该是本性善。 哎，他叫之初姓什么呢？ 姓什么呢？ 姓善，本姓善。 那不是这人叫 哎 善之初？ 哎，善之初，人之初，本性善。 哦，那性相近怎么回事 啊？性相近呢？ 啊， 性相近呢？ 怎么意思？ 就说他呀。他住这个地方， 啊啊， 离着这个杏乡啊，杏乡是个地名，知道不？ 是吗？ 你知道有个新乡吗？ 新乡在河南是吧？ 哎，还有个梁乡， 那梁乡在河北。 哎， 这我知道， 这是杏乡。 嗯， 他家离着那个杏乡啊，特别的近，这叫杏乡近。 嗯，那习乡远呢？啊， 习乡远呢？ 怎么意思？ 就是他家离着那个习乡啊， 就远喽。哎，我就知道是这句吧。啊， 你知道你去过？ 谁去过呀？ 你怎么知道远呢？ 你看，这不顺着你这话说下来的吗？ 您够聪明。 那您说说，狗不叫 啊？ 狗不叫怎么回事？ 狗不叫 啊， 就是他家呀养活一条狗， 嗯， 不叫唤。来了生人，他也不叫唤。哎，叫狗不叫。 那姓乃迁， 姓乃迁呢？ 啊， 他急了，拿刀要宰这狗。 哇， 叫姓奶奶看见了，哎，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 哦， 姓乃迁， 这么叫姓乃迁。 哎， 那教之道， 啊， 什么意思？ 是啊，教之道啊。 什么？ 这狗也怪了 啊， 他跑姓奶奶那儿就叫唤上了。他一看，你甭叫 啊！ 我知道了，叫之道。 哦，这么个叫之道。 哎， 那跪以砖 啊，他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这叫狗带嚼子胡勒。 也没见过你这样的。 我怎么了？ 我这么大学问让我讲三字经啊，像话吗？啊， 哦， 让我讲这么浅的。 哦，那您这意思嫌这个三字经水平低了？ 咱讲点深奥的呀，我给你讲讲多有意思。 那要讲深奥的诗经行吗？ 好啊，诗经好，念会诗经会说话， 嗯， 念会了易经会算卦。 你瞧，还真有这么说的。 诗经行，哪句你说吧。 有这么几句啊。 啊， 是汪官橘鸠， 嗯，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您讲讲这几句。 这几句 啊， 行， 您说说吧，什么叫关关雎鸠？ 这就是咱们天津的事儿。 哦，这是天津的事儿。 哎， 怎么呢？ 关关雎鸠吗？ 这怎么讲？ 先说这关关， 关关是怎么回事？ 咱们天津河北不有关上关下吗？ 有啊。 哎，那就是关关。 呀，哦，关上关下就是关关。 关关。 哎，那么雎鸠呢？ 雎鸠啊 啊， 那是设局，叫人给揪走了。 哦，叫人给抓了堵了。 哎，对对对，关关雎鸠。 那么在河之洲， 他没处耍去了，怎么办呢？ 啊， 得了，咱船上耍去吧。船不就是舟吗？ 嗯， 在河之洲。 跑船上耍去了。 哎， 那窈窕淑女 啊，窈窕淑女啊， 怎么意思？ 就是老窈啊， 啊， 打了个一瓢， 嗯， 把那钱都输给那女的了。窈窕淑女。 好，这么叫窈窕淑女。 哎，窈窕淑女。 那么君子好逑呢？ 君子好逑啊。 怎么讲？ 他就说这个君子啊 啊， 好打篮球。君子好逑。 哦，君子嘛好打篮球。 哎，对对对。 那小人呢？ 打鞋庄。 小孩儿 弹 球。走， 不 客气啊，这诗经里出来弹球了。有你这么讲的吗？ 我讲 是这么讲吗？ 深入浅出，我怕你水平不高，知道不？ 哦，还怕我听不懂。 哎，那当然了。 哎，不是， 嗯， 您要怕我听不懂没关系。 怎么样， 咱再讲点浅的行不行？ 哎，像这个学庸论梦啊， 啊， 什么论语啊。 哎，这么着啊，您给我讲讲论语行吗？ 好啊， 讲论语。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哎，这还真对。您给我讲这么几句吧。 啊啊， 是君不君， 嗯，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怎么讲？ 就这几句 啊。 行，君不君 怎么意思？ 君不君呢， 怎么回事？ 程咬金。 哎，什么 程咬金？ 君不君是程咬金。 哎， 这怎么讲？ 程咬金在瓦岗寨做的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大伙全保着他。你说他是不是君？ 那要是天子，那就是君呐。 是君哈。 是君。 以后他又保了唐王李密了，你说这怎么回事？ 那就不是君了。 你看，君不君，程咬金吗？ 哦，那么臣不臣？ 臣不臣呢？大火轮。 大，这挨得上吗？臣不臣怎么成大火轮了？ 挨得上啊。那火轮你说什么制造的？ 钢铁呀。 钢铁 啊。 臣是不臣呢？ 钢铁当然沉了。 沉 啊。 沉嘛，在水上飘着。 在，对呀，这飘着就不算沉了。 不沉。 哎， 你把它扛起来。 这能我哪扛得动啊？ 沉又不沉了，大火轮。 哦，这么叫沉不沉？大火轮。 哎，对对。 那么富不富？ 杂彩铺。 杂彩铺怎么回事？ 人呢？杂彩铺铺的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看着多富啊。 嗯， 虽然富，你拿出那金元宝，你拿出花它，有人要吗？ 那谁要啊？ 哎，富又不富，杂彩铺。 嗯，那么子不子？ 大茄子。 什么词儿？大茄子怎么都出来了？ 啊，茄子你看看什么色儿？ 紫色。 紫色。 对， 拿刀切开一瞧，里边什么色？ 白的。 紫又不紫了，这不大茄子吗？ 这什么词儿？这都 是什么词儿啊？它念出来就好听了。 怎么念呢？ 君不君，程咬金；臣不臣，大火轮；富不富，大彩铺；紫不紫，大茄子。 去。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静博、黄族民合说的传统相声《讲四书》。您听人家这四书讲的真的说是汉香瓜另一个味儿。蒋四书这个段子由于在内容上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呢有一段时期在相声舞台上很少可以见到了。不过现在许多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又对这个段子进行了重新的改编和整理，使得老段子焕发了新的活力。就拿蒋四书中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底包袱来说吧，由于程咬金、大火轮、扎彩铺、大茄子这些名词呢都已经不合时宜了，有的青年演员就把它们改成了符合时代气息又合辙押韵的新名词和知名演员的名字，听起来也十分有趣。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陈晓东的《父母》，这首歌里也包含了不少四书五经中的名句。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游子身上衣，心爱爱一空迟迟归，临行密密缝，报得三春回寸草心，收拾青衣为我可以解忧，念一则喜一则惧，思爱一爱所尽无已尽之若命，不以美物不可以，断肠须断损有余亦不足，得爱尽之本儿子，诚心一枝梅，仍不愧于天赋，不沾于人。你的教诲就是代表了我的福，今之期望矣，举头望青云碧林，幻听回鸟语，虽忆人生为什么更何求，你的情影永远包围我，相朝我， 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